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Silence, à que se passe-t-il? Plus de cruchèrement, plus de cruchèrement, le corps en s'élance en barrissant, en détonie. Il s'élance, il entre, il frappe, un cheval roule, entre lentes et picadores. À bravo corps, hurle la foule, le corps en va, il vient, il vient.Ce pas de rire, plein de fureur et pour le cirque est plein de sang. On se sauve, on franchit les grilles. C'est ton tour maintenant. Allons, on garde, allons, allons. Ah, toréador, on garde, toréador.Toréador, et songe bien, oui, songe en combattant, que l'œil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l'amour,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Toréador, l'amour t'attend. 是来自于托菲尔演唱的比才的歌剧《卡门》当中的《斗牛士之歌》。这也是这段音乐开始的今天，永恒的美丽，我是王卓。那在周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今天第一段串烧就是经典的咏叹调。我是王卓，在这里感谢你的到来，或者是此刻来聆听的所有的音乐，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通过另一个方式联系我们，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

耳边听到的穿上戏装，这是利昂卡瓦洛的歌剧丑角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而他的演唱者呢也是乔纳斯考夫曼。在今天我们上半时段所聆听的这一段串烧都是在歌剧当中非常著名的段落，虽然时间有限啊，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像类似于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还有现在耳边听到的丑角，还有刚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包括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歌曲在其中。有人会说发现最近的很多电影也是很青睐古典音乐的，他们在背景音乐上面的选择好多都选择了一些我们熟悉的电影音乐。其实歌剧也是这样，歌剧当中的一些段落也经常被现在的电影所选用，真的是很能烘托现代电影的一些特殊的氛围。那如果你还记得哪一段，尤其最近在很多电影院上的一些电影里面用到了哪一段，我们都可以私下交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点击黑胶即时。下面是段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聆听今天为你带来的串烧时间。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再见。 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抗力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合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位列全球十大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近5个世纪的光辉岁月傲然于世。10月22日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 飞升国际的指挥翘楚蒂勒曼亲情直棒，以最正统的德奥品质演绎舒曼两部经典巨作，完美诠释音乐诗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带您感受470年乐团的深邃魅力，领略德奥之声的纯正无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上午，本市北部地区的延庆和怀柔有小雨飘落，城区及南部地区则是以阴天为主。预计中午以后，降雨云团进一步靠近本市，小雨天气将波及全市的大部分地区，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较差，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应减少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最近京城美景的主色调一定是红色，40万亩红叶林让市民有了更多赏彩叶的选择。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赏红叶。首先推荐的地方是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连日来，随着京城持续降温，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50000多株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漫山遍野的红叶景观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观赏。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八达岭海拔比市区高500米，由于林木和群山的阻挡作用，气温常年比市区低约5度，加上近日气温骤降，景区内红叶树长势良好，色彩艳丽，今年红叶最佳观赏时间提前了大约1周，比市区的赏红时间更是早了半个月。目前景区的红叶变红率已经超过了60%。在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林景区腾龙台，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红叶彩叶与蜿蜒盘旋在高山之巅的八达岭长城一起，景色很是壮观。据了解，红叶掩映古长城的金秋美景预计将持续到10月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上半时段我抛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很多电影当中会使用了一些古典音乐，尤其现在很多电影的导演啊、配乐啊特别青睐像歌剧当中的一些选段。那上半时段我们聆听了很多在歌剧当中非常著名的咏叹调《永恒的魅力》。今天是我们的串烧时间，所以呢所有的音乐一段一段为你带来，但是确实是我在一周当中说话最少的一天。下半时段就像有人说的，既然说到电影音乐，来几段吧，来几段电影音乐过过瘾吧。是的，那《永恒的魅力》呢是以播出古典音乐为主。那的确在今年整个一年的时间，我刚才回想一下，像电影音乐、跨界音乐都是出现的次数极少的。那此刻就让我们过一下瘾吧，这一段串烧和电影有关。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fila bellezza piena d'allegria io trovo dentro gli occhi tuoi il chiaro se magia o realtà se tu fossi nel mio cuore per un giorno potresti avere un'idea di ciò che sento io quando mi abbracci forte a te e petto a petto a noi respiriamo insieme